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曾经的流行金曲， 过往的光影传奇， 为了胜利向我开炮， 难忘的相声曲艺， 我们宇宙前沿历史， 永远的青春记忆，打造全新娱乐新势力， 怀旧也是一种时尚，怀旧之旅。 新中国成立之后，经历了艰难的起步时期，经历过动荡的十年光阴，终于迎来了春风，而咱们的生活也随之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欢迎各位今天准时乘坐，与您一同重温经典的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我们今天的怀旧之旅当中呢，要来继续回味新中国成立之后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那些娱乐作品。乘坐我们的娱乐大篷车，我们回到了上个世纪的1977年，可以说走出了曾经的苦难和阴霾，每个人的脸上都绽放着笑容。在这个时期，很多反特题材的影片被搬上了大荧幕，比方说这部曾经红极一时的《黑三角》，片中那令人悚然的惊险场面成了热议的话题。议论最多的自然就是片中凌源扮演的那个女特务于黄氏。凌源在《黑三角》当中有一个挑战，就是要抽烟。在影片中，凌源需要有很多吸烟的镜头，以表演出于黄氏的阴险和凶狠。为了演好这些镜头，从出外景开始，生活当中烟酒不沾的凌源一连吸烟2个多月。他从观察别人吸烟的动作开始，从用手指头夹着烟卷点烟到吸烟，他都认真地去揣摩。这部影片除了凌源的戏份之外，电影当中最后一场接头的戏也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石岩、郎景田、猫头鹰同时来到接头地点古炮台内，由于郎景田没有接头的信物，猫头鹰死也不肯把货交出来。 请问从这儿能走过去吗？ 这要看你怎么走了。曲径通幽处，走得好就过得去。 哈哈哈，刚才你说什么？ 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请抽烟。猫头鹰先生，我是老三，是国外总部派来取货的，因越境困难来晚了一步，扇坠已经被人家取走了，现在情况十分危险呐。 你说什么？我听不明白。 哎呀，请你把货赶快交给我吧。 什么？先生，你应该懂得规矩。 算了，咱们的网已经破了，快把货交给我吧，咱们一块儿走。快把货给我。 打开。 你们别高兴得太早了，再有五分钟。 把咱们扣上。二头鹰，带上你的货，走，走。 听过了电影《黑三角》当中的精彩片段之后呢，再来说一说电影背后的那些故事吧。凌源为了扮演好这个女特务的角色，在拍摄的时候尝试着吸烟，但其实每次拍完吸烟的镜头，凌源浑身都不舒服，嗓子火辣辣的，特难受。不过凌源的努力最终没有白费，她扮演的这个女特务倒是得到了大家的认可。据凌源回忆说，当时不管在大街上还是躲在北影的大院里头，孩子们看见凌源就哭，甚至有人告诉凌源，看见卖冰棍的老太太、小孩都哭。起初她还难过了一阵，后来心里头也慢慢的想开了，毕竟这说明他把这个坏人的角色演得深入人心了。除了凌源扮演的这个女特务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之外呢，影片当中李谷一演唱的那首插曲《边疆的泉水清又纯》也给大家带来了广为传唱的机会，成为了经典。 边疆的泉水深深赞歌唱情人，唱情人边防局，举迷于水且一身情一身。 响在耳边的正是电影《黑三角》当中的插曲《边疆的泉水清又纯》，来自于李谷一。同样是在上个世纪的70年代后期，还有这么一部反特影片引起了大家的关注，这就是由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的《东港谍影》。看过这部影片的朋友，对其中的那场雨中卧龙山一定都不会陌生。在拍摄过程中，他们遇到了很多的困难，尤其是有一场雨天的戏份。当时苏州消防队的消防车上有几条水龙伸向拍摄现场，消防队员手抱水龙头严阵以待，正是他们制造了倾盆大雨。为了逼真的表现雨水由小到大的过程，摄影师找了一只喷壶在镜头前头洒水，再调节了水龙头的喷水量。可能现在咱们听起来觉得没什么，但是早在上世纪70年代末，那可算是地道的高科技啊。除了使用一些拍摄特技之外，电影当中的感情也是非常的细腻的。比方说夏云在钟磊等人的启发帮助下道出了事情原委的这场戏，就给很多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你这是怎么了？你怎么一句话也不说呢？天大的事说出来让组织上去处理吗？这样下去你受不了，我这做娘的也受不了了。我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你这种想法正中了敌人的奸计。对，夏云同志，敌人几次三番向你伸出罪恶的手，你的头脑一定要清醒啊。根据我们的调查，这种把你折磨得非常痛苦的疾病并不是无缘无故的，而是有人故意陷害你。 陷害我？ 嗯，有一种药统称致幻剂，经过注射或者引入人体就会生你这样的病。钟磊他们为了了解和研究你发病的原因，特意走访了医院，查阅了病卡，请教了医生，做了大量的工作。老丁，夏云同志，要相信党，相信群众，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忘记这两条。党像母亲一样时时在关怀着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希望你能听党的话，放下包袱，替 挺起胸膛和我们一起战斗。 我说，从那以后，我就得了精神失常的毛病。 这样看来，正是这个披着专家外衣、特务杨斯基害了你，他在咖啡里放进了致幻剂。 夏云，想不到他们的手段这样毒辣，你把心里的话统统讲出来吧。 都怪我没有把这些情况跟组织上谈清楚。那个老头用这张偷拍的照片威胁我，叫我在下个星期带一件东西到广州去交给一个人。 夏云同志，你今天能够认识和讲清楚这些问题，我们真为你感到高兴啊。 感谢你们挽救了我的女儿。 夏云，这是党给了你第二次政治生命。 刚才您听到的就是影片《东港谍影》当中的精彩片段。同样是在1977年，相声界也开始拨乱反正了。马三立先生回到了天津市曲艺团，继续在舞台上说着相声。在这一年，姜昆第一次和马季合说起了相声，虽然只是一个小段，却开始了这段师徒间的情缘。在这一年，苏文茂换了新搭档马志存。在天津文化局举办的相声专场中，苏文茂和马志存合说的《批三国》《论捧逗》等段子受到了大家的认可。下面呢，为您送上苏文茂和马志存带来的相声《批三国》当中的精彩片段。 东吴的水军都督姓什么叫什么？ 姓周名瑜，字公瑾。 他姥姥家姓什么你知道吗？就是他外祖母家里头姓什么知道吗？ 不知道。 这就一个不知道了。 哦，这就是一个不知道。那么第二个不知道呢？ 诸葛亮姓什么叫什么？ 父姓诸葛，名亮，字孔明，道号卧龙。 他姥姥家姓什么你知道吗？ 不知道。 张飞姓什么叫什么？ 姓张，名飞，字翼德。 他姥姥家姓什么你知道吗？ 你怎么净问他姥姥家呀？ 哎，咱进一步研究啊。这就是苏批三国主要论点之一。 哦，您这就是主要的地方。 对。 哦，净研究娘家人啊。那么这三个不知道你得知道啊。 我当然知道了。 哦，你说周瑜他姥姥家姓什么呢？ 周瑜他姥姥家呀、姓纪。 姓纪。 纪氏生的周瑜。 啊， 过去女人出嫁一般的不叫名字，姓张就是张氏，姓王王氏。周瑜的母亲是纪氏。 哦， 证明呢他姥姥家姓纪。 那么诸葛亮他姥姥家呢？ 姓何呀。何氏生的诸葛亮。 这个三国里边全有啊。 有啊。 有哪写着呢？ 孔明三气周公瑾以后 啊， 周瑜临死的时候对天长叹，他说过这样一句话。 怎么说的呢？ 他说，既生瑜，何生亮。 这意思是 既是老太太生的周瑜，何是老太太生的诸葛亮。 呵，哎呀，你是狗带嚼子。 这话怎么讲？ 胡勒呀。 哎呀，这什么语言 啊， 不堪入耳啊。 还不堪入耳了，假斯文这是。周瑜临死的时候对天长叹，这句话有。说既生瑜，何生亮。那意思是既生我周瑜了，何必再生诸葛亮，说明周瑜这人嫉妒，这么讲啊。 恐怕你这是错误，我这是正根。 对了，正根全在他那儿呢啊。 嗯， 这是周瑜跟诸葛亮。 对。 那么张飞他姥姥家姓什么呢？ 张飞的姥姥家姓吴，吴氏生的张飞。 三国里边也有啊？ 这三国里没有。 不，你又根据什么呢？ 在街上有这么一句俗语 啊， 说这个人他是吴氏生妃。 这是 吴氏老太太生的张飞。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嗯， 这个吴氏生妃啊，应该解释成为什么呢？ 我这是正根，知道吗？ 行，咱们别跟他抬杠了啊。哦，这是三个不知道。 对。 还有一个三个数学家也是你说的 啊？对， 三国里边， 三国里边有三位专门研究数学的。 是啊， 嗯嗯， 头一位数学家是？ 头一位数学家就是诸葛亮。 诸葛亮研究什么数学啊？ 诸葛亮研究代数。 这事儿咱都没听说过啊，三国里边有吗？ 当然有了 啊， 这在《三国》第46回。 嗯嗯， 这个目录叫“用奇谋，孔明借箭”。 哦，草船借箭。 对 啊， 用20只战船，上面扎上草人，开往曹营。 嗯， 那天正赶上大雾垂江，对面看不见人。 嗯嗯， 曹操认为是偷营劫寨，这时候乱箭齐发，颗颗箭支全多在草人身上。 嗯。 当时诸葛亮跟鲁肃正在船舱里饮酒 啊，有那么个场面。 诸葛亮一估计这时间差不多了， 嗯嗯， 他问水手， 问什么？ 怎么样，查查凋零箭够数不够？ 嗯嗯， 水手说报，现在已经够数了。 哦 哦，够数了，带回去。 嗯， 带数的，这玩意儿深了，这东西啊。 哦，够数了，带回去叫带数啊。嗯，你说你真是当代的圣人啊，了不得。好好好。哦，第二位数学家是 曹操 啊， 曹孟德。 研究什么数学？ 曹操研究几何。 这二位，一位代数，一位几何。 嗯嗯， 三国里边也有啊。 有啊 啊， 这在三国第48回，这个目录叫宴长江，曹操赋诗。 哦， 曹操在诗里边谈到这一点。 怎么谈的呢？ 他说，对酒当歌，人生几何？ 这意思是？ 这是曹操告诉我们 啊， 他这一生没干别的，光研究几何。 这都哪儿的事？人生几何是研究几何？ 嗯嗯，对， 奇才。 嗯， 第三位数学家是？ 第三位就是貂蝉。 哦，这是女的。 对 啊， 这在《三国》第8回。目录是王司徒巧使连环计。 嗯， 为什么要定这个计策呢？ 为什么呢？ 就因为董卓专权，群臣对他不满。 哦， 董卓手下有一员大将吕布、吕奉先。 啊，对， 两人的关系很密切。 他们是什么关系呢？ 吕布是董卓的干儿子， 是干父子的关系。 王司徒略使小计， 嗯， 把自己的歌妓丫鬟貂蝉许配吕布为妻，然后又把貂蝉送给董卓为妾。 这是为什么呢？ 就为破坏他们的关系， 给他们制造矛盾。 对， 哦， 要说貂蝉可真有两下。 是啊， 貂蝉到了凤仪亭 啊， 她见到了吕布，她跟吕布是这样说的。 怎么说的呢？ 貂蝉说， 嗯， 小吕， 小吕， 你真好， 啊， 你真乃当代英雄也，我爱你。 哦， 这是貂蝉跟吕布这样讲。可是貂蝉见到董卓还是这套话。 怎么说的？ 董老太师，你真好，你真乃当代英雄也，我爱你。 哦， 就这么两爱不要紧，最后吕布把董卓给刺死了。 对呀，啊， 这说明貂蝉是一位了不起的数学家。 他是研究什么数学的呢？ 他专门研究三角啊。 哦，三角恋爱。 娱乐大篷车，开心乐呵呵。 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大篷车，我是您的司机韩涛。我们继续来欣赏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经典娱乐作品吧。在当时70年代那个时期呢，还有很多的歌曲给大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比方说这首郭兰英带来的《绣金匾》。其实这首歌曲是一首家喻户晓的陕西民歌，最初是根据匾上的人物和事迹编演唱词，后来转化为专门演唱历史人物或者传说故事，歌词也往往有很多段。抗日战争时期，人们为了表达对革命领袖的热爱，曾经填上了5段新词，分段来歌颂毛主席、朱总司令和八路军。1976年，周恩来总理逝世了。1977年，在纪念周总理逝世周年文艺纪念会上，歌唱家郭兰英将第三段的歌词改为了“三秀周总理，人民的好总理，鞠躬尽瘁为人民，我们怀念你”。下面再来重温这首《绣金匾》，来自郭兰英的演唱。 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郭兰英带来的经典老歌《绣金匾》，同样是在1977年，还有很多很多的经典的旋律被广为传唱，比方说德德玛演唱的代表作《美丽草原我的家》。这首歌曲由阿拉滕·奥勒作曲，火华作词，创作于1977年。其实词作者火华可是地地道道的北京人，那么他又是如何创作出这首草原味浓厚的歌曲的呢？1970年，其实火华就到了内蒙古自治区兵团做了创作员，在此之后他常常进入草原去体验生活，很多年之后他都忘不了自己第一次见到草原时候的那份激动的心情，他总想用一种方式把它表达出来，直到火华调到内蒙古自治区军区文工团写起了歌词，他才想起了这段和草原的往事，再次被深深的感动，就这样他很快的写出了《美丽草原我的家》的歌词。好了，看看时间，我们上面的旅行也要马上暂告一段落了，那么就让我们在这首德德玛带来的歌曲《美丽草原我的家》当中稍作休息，广告之后再次启程，各位稍见。 美丽的草原我的家，风吹绿草遍地花，彩蝶飞水面万象，骏马好似彩云朵，牛羊好似珍珠撒、我要做牛羊生长，快乐歌声满天涯，牧羊姑娘放声唱，愉快的歌声满天涯。草原我的家，水清草美我爱它，草原脚下绿色的海，蓝宝就像白莲花，不明了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曾经的流行金曲， 过往的光影传奇， 为了胜利向我开炮， 难忘的相声曲艺， 我们宇宙前沿历史 永远的青春记忆，打造全新娱乐新势力， 怀旧 也是一种时尚。怀旧之旅， 各位好，欢迎回到娱乐大篷车上来，我是您的司机韩涛。我们今天的怀旧之旅当中呢，一同来欣赏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经典娱乐作品。跟随着我们娱乐大篷车的脚步，回到了1978年，在这一年当中，根据话剧改编的影片《蔡文姬》被搬上了大荧幕。值得一提的是，这部电影可是汇集了北京人艺话剧版的原班人马朱琳、蓝天野。其实在这一年，北京人艺也是上演了话剧版的《蔡文姬》，只不过导演是焦菊隐，并且话剧一上演就引发了巨大轰动，人们是在售票日的前一天就开始排起了长队，一排就是整整一宿，为的只是能买上一张蔡文姬的演出票啊。到了后来，由于人太多了，居然把人艺的南墙都给挤塌了，可见这部戏受欢迎的程度。电影《蔡文姬》就是根据这部话剧改编而成的。下面呢，咱们来欣赏电影当中的这个精彩片段吧。东汉末年，中原战乱，蔡文姬被迫流落到南匈奴，嫁给了左贤王。12年后，曹操平定了中原，便派人到南匈奴要赎回蔡文姬，但是蔡文姬却陷入了两难，一边是故土，一边是两个还未成年的孩子，他该怎么办呢？ 怎么办？到底是回去，还是不回去？兔子牙师，你一清早到什么地方去了？ 打兔子来。妈妈，我听好些人在说你就要回汉朝去了，是真的吗？ 我 怎么，你在哭吗？你为什么要哭呢？回汉朝不是件好事，你不是经常的说要把我们带回去，我是很高兴的。 一兔子牙师，我的儿啊，娘这些日子一直都没有告诉你，汉朝的曹丞相派了专使来接为娘回去，送了很多的黄金玉器、锦缎绫罗，胡楚全单于已经答应了。 答应了。 娘也考虑了3天了，今天是第4天，娘就要做最后的决定。 怎么，你还没有决定吗？赶快决定了吧，把我们一道带回去，把爹爹、把四姨婆也一道带回去啊。 儿啊，娘跟你说过虎死少丘的故事，一个人至死都是怀念他自己的故乡的。你外公外婆的坟墓在长安，娘还是12年前来匈奴的途中去扫过一次，娘是很想回去扫墓的，特别是你的外公有很多的著作经过战乱都遗失了，我想要是回去了总可以收集的一些，现在机会来了，娘当然是喜出望外的了。 那你为什么还不赶快决定把我们一道带回去？我多么想看看那万里长城，看看黄河，看看长江，看看东岳泰山呢。 一兔之牙师，娘为这件事情已经考虑了3天3夜，没睡好觉了。 怨不得你这两天瘦了呢，我看你饭也吃不下，你是生病了吗？ 我比生病还要难受啊！能够回去，我是很高兴的。12年来认为无望的希望，竟公然的达到了。可是儿啊，娘要回去，却又不能不丢下你们。 什么？你在说些什么？ 娘要回去，就不能不留下你和你的妹妹。 那怎么行呢？难道你不要我们了？ 不，是你的爹爹不放你们走，他甚至于不肯让我走。 那 那怎么行呢？我要和他去闹。 女土制药师，我已经跟你的爹爹谈了三天了，我说你把孩子们让我带走吧，没有母亲的孩子是很可怜的。他说不行，你是汉朝人，我可以让步，你可以走，孩子们是匈奴人，我不能让步，他们不能走。 爹爹这样的不讲道理，匈奴人汉人不是一家人。 儿啊，你爹爹是爱你们的，他不放你们走，你可不能够怪他呀。 我是妈妈的儿，我要跟着妈妈，我要跟着妈妈。 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电影《蔡文姬》当中的精彩片段了，这也是郭沫若先生专门为北京人艺创作的一部历史剧。同样在1978年，一部经典的反特影片《烈字99号》上映了。这部由阎继周导演、陈慧良、傅太增、田华、李波等人主演的影片第一次运用了电子琴配乐。当时阎继周听说国内只有上海才有一台电子琴，而且这台电子琴还是日本友人赠送的，于是马上找到了曾经与他多次成功合作的上影乐团指挥陈传希商量这件事儿。历尽了周折，他终于在上海音乐学院找到了这台电子琴。阎继周立刻把这台中国唯一的电子琴搬进了录音棚，开始了中国第一次电子音乐的应用。而《烈字99号》上映后，观众们都争先恐后的到电影院当中观看，其中相当一部分人是冲着片中的电子音乐来的。值得一提的是，这部电影还是陈佩斯的电影处女作，在这里他扮演了特务分子杨启昌。我们来欣赏其中的这个片段吧。 林大姐在家吗？ 您是？ 我姓赵，和杨工程师一块出国的，我们在一起工作。 啊，那杨工程师呢？ 啊，原来准备我们一块回来的，他有事儿晚回了几天，我特地来看一下林大姐。啊，您是？ 杨启昌，杨工程师的侄子。 哦，杨工程师经常说起你啊。什么时候回国的？ 才回来不几天。 哦， 我伯母不在家。 没关系，我等他一会儿。 好，请屋里坐。 好好。 哎呀，烟没了，这么着，你先坐会儿，我去买包烟。 我有烟呢。 哎，哪能抽客人的烟呢？嘿， 你才是客人嘛。 喂，我伯母就在西沟买东西，我去找她，您先看电视吧。 对不起，请拿一张南方日报。 对不起，我马上回来。 好。 小英子在家吗？ 她不在。 哎呀，这可怎么办呢？ 这不是陈老师吗？ 哎，赵工程师。您多会儿回国的？ 今天刚到。你找小英子？ 啊，是啊。 这是他叔叔。 你有什么事儿吗？ 我们学校12点要给解放军演出，小英子还是主角呢。 哎呀，他上医院了。 哎呦，这都10点多了。 哎呀，真急死人了。 哎，对了，你骑车去找不是更快一些吗？ 哎，对了，借我用一下。 哎，这车 我马上就回来。 不， 你也不要着急去找林大姐了，我没事，咱们在屋里等一会儿吧。 好， 走，看电视。看过这电影吗？ 没看过。 秘密图纸，抓特务的。 哦， 刚才过去的那个人好面熟。 这老特务真狡猾，再狡猾也瞒不过公安人员的眼睛啊。 娱乐大篷车，开心乐呵呵。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跟您一同重温经典的娱乐大篷车，我是您的司机韩涛。在我们今天的怀旧之旅当中呢，一同来欣赏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经典娱乐作品吧。在1977-1978年之间，相声事业开始复苏了，而且在这段时间是新人辈出。当然了，现在他们都已经成为了相声界的中流砥柱，像姜昆啊。1978年，姜昆就进入了中国广播艺术团说唱团，开始跟李文华搭档起来。两个人合作了很多相声段子，都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认可，比如《如此照相》《战士之歌》等等。下面呢，我们再来欣赏两个人合说的这个相声小段《战士之歌》。 我对歌曲有个偏爱。 什么偏爱？ 我从小喜欢部队的歌。 为什么呢？ 我发现他们什么时候都有歌声。 哦，部队什么时候都有歌声？ 什么时候都有。 你像部队他们集合唱什么歌？ 整装待发。 对， 唱这个。 红色的毛盔红领章，红色的战士红思想。 哎，

打着灯笼看庄稼。 这是谁呀、 啊？赵青。 赵青，赵青，这赵青哥是吗？你这猜这个啊？ 来吧， 是久旱逢了及时雨。 这是谁呢？ 谢天。 好好好，谢天， 你再说一个， 很听这个啊。马拉松半道下来了， 这是谁啊？ 谢晋。 谢晋。别再问了。哎，你再猜这个啊？ 来吧， 说这个树折了以后拿线连， 这是谁呀、 啊？这个 啊， 这是冯木。 哦，冯木， 对不对？冯木的，冯木的，对不对？这就得鼓掌。 再说一个， 来来，你说， 一天洗他十三遍脸， 你干嘛洗那么多脸啊？ 打一人名， 这是谁啊？ 白华。 怎么叫白华呀、啊？ 又白又滑呀！ 吓我了！行了，你这个脑筋可真不错呀！ 你来吧你、 啊，我再说一个，你猜猜啊？ 说吧 啊，这个用我的身体打个字，你猜猜怎么样？ 身体比个字儿， 哎，你看 行 吗？ 行 不行？你看这念什么？ 这个 啊， 这知道， 十 十， 哎，上面加一横，这念什么？ 干， 错了， 啊， 干不念干， 不念干念什么？ 鱼 鱼 啊， 哪个鱼？ 干钩鱼， 不，干钩鱼还有钩呢。 你看我这翘着脚尖呢，我你往下踩呀、啊、你。那不算这个，这念什么？ 这念干呢？ 错了 啊！ 和平的平字， 平字还有两点呢。 我这还俩耳朵呢，这么大耳朵看不见啊！ 你要照这样，我也有啊！ 你也来啊！ 我来个，你瞧瞧这个， 别毛巾的巾字， 不念巾，不念巾， 这念什么？ 念调。 调子上面还一口呢， 我这还嘴呢。 听完了姜昆和马季合说的相声猜谜，我们再来说一说在1978年深受听众喜爱的经典旋律，比方说施光南创作、关牧村演唱的这首歌曲《吐鲁番的葡萄熟了》。其实在演唱这首歌曲之前呢，关牧村还是一个工厂的普通的工人，但是他很喜欢唱歌，常常在工厂举行的联欢会上唱。一次偶然的机会，关牧村认识了施光南，于是施光南就根据关牧村的嗓音特意创作了很多首歌曲，比方说吐鲁番的葡萄熟了、月光下的凤尾竹等等。好了，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旅行马上就该告一段落了。经过了1977、1978这两年之后，中国又会有哪些经典的娱乐作品问世呢？那么就请您继续关注娱乐大篷车怀旧之旅当中推出的辉煌60年吧。随后为您送上这首关牧村带来的吐鲁番的葡萄熟了，歌声当中司机韩涛代表调度员坨坨、技术叮当感谢各位的乘坐，下次旅行不见不散。 和你牧参军去到边上，临行时种下了一个